第116场，考场记录。众人放轻脚步，匆匆上楼。尤霍低声问楚月：“ 那西海贵你们看过吗？” 楚月说：“ 刚来的时候翻过，为了找隐藏空间嘛，后来就再没看过了。那里面味道挺怪的。” 秦秋疑惑问：“什么味道？”“ 当时没注意，就觉得挺难闻的，但也不是血味儿。如果血味儿太重，我肯定当时就发现了。” 楚月脸色不太好看，舒雪他们脸色更难看。每天睡觉，床底下都藏着东西，这谁受得了？一进主卧，楚月指着床侧说：“ 喏，就这个，一边两扇门，一共四个矮柜。” 这里确实是藏人的好地方，柜门平整，缝隙几乎看不见。 这门怎么开啊？既没有门把手，也没有可以抠的地方。 余文隔空比划着手指头。楚月刚要回答，游霍已经半蹲下去，一敲柜门说：“ 两面开的，往里推。”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 楚月疑惑地说：“ 我们那天还是不小心踢开才发现的。”“ 日记里面写的。” 男女主人有一本厚厚的日记，除了撕下来那几页，大多数内容都是平淡的零碎琐事。游霍跳着翻了一点，日记中碰巧提过这几个矮柜。日记中说，他们新搬来这个小镇不久，隔壁住着一对工匠夫妇，家具装饰是一把好手，人也热情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性子急，有点粗心。这张带矮柜的床、儿童床的上下铺以及屋子各处的墙纸都是这对工匠夫妇做的，结果他们不小心把柜门里外装反了，墙纸也贴成了逆光。 里面说，尼尔和沃克利羞得满脸通红来道歉，说要给我们拆了重做。我和马修都觉得没有必要，反正矮柜不会常用，墙纸可以等用旧了再换。不过确实显得家里面很暗，他们依然觉得很抱歉，给柜子装了弹簧轴变成两面开，又给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买了很多小礼物，真是一个热情的人。 这是日记里提到的内容，游霍记得一个大概。游霍推开柜门，一股怪味散发出来，周围几个人都闻到了，掩着鼻尖退后一步。 就是这个味道，不刺鼻，但真的很难闻。 楚月说着，这味道就像是变质的胶皮和湿泥在里面放了很久，直到被闷干。柜子很深，一片漆黑。秦秋开手机灯照了一下，问：“ 有吗？”“ 没有，空的。” 游霍松了手，弹簧一响，柜门自己慢慢关上。余文看着几个面如土色的姐姐，保护欲作祟，他走到床里侧说：“ 我看看这边。” 秦九走到第二个柜子门前，继续用手机照着。他看了余文一眼，问：“ 怎么，现在不害怕了？”“ 一个皮球我怕什么？” 余文信心满满。结果游霍刚开柜门，床对面的余文弟弟一声我去就坐地上了。小红手余文在线表演绝技开柜寻球，一寻一个准。那皮球就窝在柜子最里面，上面有一张抽象的卡通人脸，手机煞白的灯光一扫而过，那张人脸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。余文跌坐在地的时候，皮球突然自己滚出来了，这时余文才发现不止一个，而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球，一个紧跟着另一个。 球呢？ 游霍过来一看，矮柜里面已经空空如也， 滚到窗帘后面了。 余文猛地蹦起来，伸手捞了一把。 游霍和秦鸠已经掀开了两边帘子。主卧的窗帘有两层，白纱和墨绿色的天鹅绒从地面扫过，皮球悄悄露出一点，眨眼又消失在布料后面。皮球像个在玩捉迷藏的孩子， 探头探脑，被发现后又耍赖跑远。油画和秦鸠干脆把半边窗帘拎在手里，不让任何布料垂坠在地。裸露的墙面上有脏兮兮的手印和球印，可地上什么也没有，皮球不见了。小楼里忽然响起小姑娘咯咯的笑，明明是雪莉的声音，却更娇憨一些。 我怎么听着不在这里啊？在楼下。 楚月说完就冲下了楼。我听着像在走廊里。秦鸠说， 我听的就在这里。 笑声带着回音，来自小楼的各个角落。众人分头寻找，楼上楼下跑了几个来回，几乎所有角落都找遍了，总见不到皮球的踪影。但他们找到了些别的东西，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儿，细节让人讶异。油火手里拿着一个铁制糖果罐，罐子底下被人贴了一张便签，上面是雪莉幼稚的字，给萨利的礼物。糖果多种多样，像是不同时期攒下来的。铁罐是油火在衣柜后面找到的，罐子上贴了个夸张的粉色蝴蝶结，还有一个卡通的生日蛋糕。不知铁罐在那里放了多久，罐子已经有了锈迹，贴纸也褪色了，糖果化了一部分，打开就能闻到甜味儿。对油货来说很腻人，但小孩子应该会喜欢。还有玩具房里用来装积木的箱子，很多都被雪莉写了字。萨利一号，萨利二号，萨利最喜欢的，我也很喜欢，但看在萨利想要的份上。萨利，萨利，萨利，雪莉就像一只兴奋的小狗仔，到处留标记，但这些标记90%与萨利有关。想想最初的日记，雪莉真的很喜欢这个突然出现的哥哥，但萨利并不总那么喜欢雪莉。秦鸠第二次去搜矮柜时，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对话，笔的颜色不同，字迹也不一样，应该是兄妹俩轮流在这里留下的。 萨利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 生。 萨利，你能不能不生气了？ 不能。 萨利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 因为你占了我的地方，你总占我的地方。 我没有。 就是有。 没有。 有，你不知道而已，你总是什么都不知道。 没有。 你在看什么？ 油货找到楼上来，看一对复读机吵架。秦鸠站直了身体。 看出什么了？ 一个在重复你错了，另一个在重复我没有。秦鸠直起身说，看了三个矮柜，没看出具体事情来。你呢？找到什么没？ 我刚刚把日记重新翻了一遍。 油货把本子摊开，翻到折角的几页。 之前很纳闷。 你还有纳闷的时候？秦鸠说。油货啧了一声看着秦鸠。秦鸠摸着嘴角笑说，不插嘴了，你很纳闷。然后油货平时懒得开口，在秦鸠面前话会多一点。秦鸠很享受这个待遇，总喜欢逗他多说几个字，多一点表情。 偶尔纳闷。 油货动着脸改了个形容，这才继续道， 雪莉照镜子照出了一个哥哥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秦鸠其实懂他的意思，但嘴上偏要逗一下。哪里怪？油货面无表情地说， 你照镜子复制出一个秦鸠二号，留成长头发的就是你妹妹，你说哪里怪？ 这个举例太有冲击性，秦鸠斗不下去了。油火见秦鸠脸色五彩缤纷，这才满意的提出日记本。其中几页被油火折了角，可以立刻翻到。这是很早的某一年，雪莉的父母寄到。 6月12日， 米尔和沃克利还在为贵门装反而愧疚，又送来了一些小礼物，得知我肚子里面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，他们礼物都是成对买，衣服、积木、婴儿车、皮球，太多了，我得找一个清单才能记住，真是热情的人。6月27日，医生说我的小男孩状态不太好，我一夜没睡着，马修也是。7月8号，我的小男孩状态依然不好，我的小女孩很健康。医生让我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不想知道是什么心理准备。8月16号，我的小男孩消失了。8月30号，这半个月一直在做噩梦，梦见小男孩对着我哭，医生让我别太难过了，怎么可能不难过呢？9月21日，这个月我哭的真多，医生说我的小女孩长得很好，一定会顺利生下来，我好像有了点安慰。9月27日，我和马修达成了默契，以后都不再提另一个孩子了，免得雪莉以后知道会难过。雪莉是马修昨天取的名字，希望她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天使。我的小男儿就永远放在心里吧。但是有时候，极偶尔的时候，想到医生说小男儿被雪莉吸收了，我就会觉得不太舒服。但是可怜的雪莉并不知道她是无辜的，我还是会很爱她，马修也是。最后一张折页跟前面相隔很远，在3年之后。2月17，今天家里可真乱。雪莉听故事的时候突然抓住了马修的手，说他想要一个哥哥。马修故事都没讲完就逃回了卧室里，我突然发现自己跟雪莉一直不太亲近，马修也是，也许雪莉觉得太孤单了，所以才想要一个哥哥。 看完这些，秦鸠突然明白萨利说你总占我的位置是什么意思。为什么雪莉会照出一个哥哥呢？因为萨利一直跟雪莉在一起。有人说镜子会照出灵魂，镜子让雪莉有了一个哥哥，也杀死了雪莉自己。众人跟着笑声找了一下午，忽然意识到雪莉其实在带路。雪莉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一点告诉给客人听。整整一整天，系统广播都很安静，只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接连报了一串死亡人名。这栋房子里信息不少，如果找全了答题也不算难，所以真正因为答题死亡的不算多，大多是白天不小心惹恼了两个小鬼。贾雪莉的哭点非常清奇，比如现在贾雪莉和萨利消失了一天，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楼梯上，手拉着手怒斥客人， 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 油火从日记上抬起眼，表情很不善良， 我们在玩捉迷藏， 雪莉说。 哦， 油火面色更冷。雪莉见油火没反应，又对其他人说， 我们今天玩捉迷藏，你们应该来找我们的。 雪莉咬着嘴唇不太高兴，片刻后又憋出一句， 你们一直在找球，没有管我们。 众人神色复杂，这对兄妹现在更令人膈应了，因为众人几乎肯定球里塞着真正的雪莉，假雪莉又受到了打击。雪莉看了萨利一眼，然后对刚从楼上下来的秦鸠说， 我们在玩捉迷藏。 哦，玩结束了。 秦鸠似乎饶有兴致，这是第一个态度不同的。雪莉眼睛亮了一下， 还没有，你要陪我们玩吗？ 秦鸠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脑袋说， 去藏吧，反正我不找。 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，雪莉不堪屈辱，被秦鸠气哭了，他把气撒在秦鸠头上，还搞了个连坐。 把离秦鸠最近的楚月一起推进了镜子。楚月觉得自己可能水逆，原本想要扒住镜框自救一下，却见秦鸠眨了一下眼睛。楚月瞬间明白，却又在心里嘀咕，这是你们故意的，你俩又要搞什么？与此同时，监考处出现了一道奇景。一般来说，监考处会有一个地方负责记录考场上的文字版详情，发生异状的时候，监考官可以来查阅一下前后情况，但这其实非常鸡肋。发生异状总会伴随着考生违规，想要知道详情，监考官直接带着通知去考场就行了，现场版总比文字版更有用。所以详情记录是个被遗忘的东西，根本不会有监考观察。但今天是个例外，乌泱泱几十颗脑袋挤在电脑屏幕旁，小心翼翼地调出了197考场的文字详情，然后他们看到了如下一段话：考生姓名游惑，准考证号未解析，考试第一天下午19:51，事件考生游惑未能给予雪莉满意答复，惹哭对方，宣告死亡。结论：考生游惑剩余7%，考试继续。下午19:55，事件考生游惑未能给予雪莉满意答复，惹哭对方，宣告死亡。结论：考生游惑剩余6%，考试继续。游惑在文字中像个蛋糕，一会儿少一块儿，一会儿少一块儿，少到考场剩余3%的他，情势突然扭转，一波复活之后，游惑剩余数量又变成1，然后第二天还来。一整篇记录看下来，这人就没几次是整的。监考官们的脸色活生生看成了绿色，握着鼠标的监考官又滚了两下滚轮，把记录往下拉了拉，嘴里咕哝着： 这名字我真的在哪儿听过，在哪儿呢？ 那监考官径直拉到最后一页，一张考生照片突然出现，他第一反应是详情记录什么时候带照片了，改版了。愣了两秒，他后知后觉地哎呦了一声，这不是主考官 A 吗？